喂，大家好，又翻到嚟港珠澳第十集嘅时间啦。我系城邦二世祖， 系我系猫姐，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喂，咁其实咧，我哋而家录节目嗰阵咧，咁琴日咧，阿四眼哥哥就是、本土民主前线嘅一位朋友啦，亦都系我哋 My Radio 节目素人起义嘅主持人啦，就被判监呢个14日，咁就因为佢喺救护嗰阵就冲出马路，呢啲咁嘅撚屌狗官啊，真系应该死全家啦，系咯。咁其實即係都係想大家支持翻 My Radio 嘅節目月費計劃啦，咁就喺翻大家方便嘅話支持翻素人起義，因為其實四眼哥哥同埋阿 Ray 之後都應該會應付翻一大筆嘅上訴開支啊、法律開支咁樣，咁都係想大家支持翻我哋嘅主持人嘅。喂，貓姐，我哋今日講咩？ 好似最近係咪你星期上個星期五你去咗一個遊行喎，或者可唔可以講多啲有關嘅資料呢？ 係啊，其實我上個星期五呢就同澳洲一啲電工業工會嘅朋友呢就參加咗一個叫反服貿遊行啦。咁其實大家都可能會聽過台灣有反服貿啦，去年啦亦都有白白台灣嘅太陽花革命咁樣啦，咁有啲叫陳淑莊嘅人呢就去即係聲援，但係雨傘革命就潛水啦，好撚撲街啦啲咁嘅人。咁就其實去年係去年嘅11月呢，澳洲同埋中國就簽咗一個叫中澳自由貿易協定。咁就其實嗰11月簽訂嗰個呢就係一個叫做意向書咁樣啦。咁就係其實就講嚟到今年嘅6月就澳洲就給予中國有啲貨物就零進口關稅啦，就兩國呢就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嘅。咁其實即係睇返澳洲有啲咩出口去中國啦，其實最多就係呢個鐵啦、煤啦、金啦、一個叫做教育啦同埋銅嘅。但係喂，貓姐，其實你呢，你做財經嗰方面呢，你都知最近啲貴金屬係跌撚到撲街喎。 係咪好似話最近呢個 Rio Tinto 嘅盈利都有盈景，即係 Rio Tinto 就係一間澳洲好出名嘅鐵礦呀嗰啲礦業公司㗎嘛。 系啊，即系同埋今日你都有睇 AS 今日扑街扑捻到閪。 喂，但系有好多人你讲开又讲啦，你嗰、那个个服务嗰、那个我哋呢度即系类似 CPAC 咁啦，其实即系呢度嘅 FTA 啦。 系啊， 好多人都赞好嘅，我见到啲澳珠个都赞好嘅，好嘢有生意做咁样嘅。 系好捻多，系好捻系好捻柒多人赞好嘅，真系。 系咯。 唔係講笑， 好多人讚好嘅。 因為其實咧，今日咧， 我同啲人講會俾人鬧喎，話呢個啲澳洲人會死啦，冇嘢做啦，跟住啲人會鬧我喎，啲澳豬會鬧翻我。 係啊，即係其實咧，即係講翻呢個主流媒體咧，好撚閪喎。即係今日咧睇翻呢個 The Australian 咧，就 Andrew McKenzie 啊，一間叫做乜撚嘢？一間即係總之一間礦產公司咧，叫 BHP Billiton 啦，就寫咗一篇文咧，就贊同啊。同埋話呢個叫做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呢係 absolutely necessary 嘅。如果佢想即係增加呢個 productivity 啊，同埋喺呢個國際舞台度增加澳洲嘅競爭力呢，呢個係必須嘅。咁佢有篇文入面呢就話其實澳洲係不嬲係依賴呢個外國市場for goods, service and capital 啦。咁就係即係如果你唔開放澳洲嘅市場去到呢個叫做好大嘅即係叫中國市場，即係用返啲匪語嚟講係機遇呢，澳洲係根本就會死嘅。佢文章入面亦都提到啊，即係嗱，你知貓姐你都有留意到中國而家就將佢個今年嘅經濟增長就調低到 7% 啦，係咪啊？即係佢而家唔係講保8㗎嘛，講保7㗎嘛。佢啊，即係呢條咁嘅 Andrew 呢條咁嘅撚樣啊，佢都有話，即係就算 7% 啊，都係一個叫 absolute growth 啊，即係一個絕對嘅增長啊。即係呢個叫做澳洲嘅礦公司應該把握呢個良好嘅機遇啊。因為即係其實part of 呢個叫做 free trade agreement 就會即係免除呢個叫做煤嘅關税啦，係啦，咁就會咁就會即係增加澳洲嘅出口。同埋佢喺文章入面都提到呢，即係佢呢個外資人民嘅協定啦，就係、是、佢會就會令到呢、這個澳洲同埋中國嘅官員呢有一個 deeper link， 就有一個更加即係叫做即係呢個叫超級聯繫人咁撚樣啊！你有咩睇法啊？對於啲咁嘅， 而家都好夠聯繫啦，係咪啊？啲豪宅都俾你買曬咯。 屌，咪撚就係咯，即係呢啲咁嘅礦業大亨咧，為咗揾錢咧，就寫埋啲咁嘅文章咧嚟唱好啲咁卑鄙無恥咁嘅嘢，真係死全家落地獄都冇撚用啊！喂，仲有另外一單嗱，即係我講呢一單就對於呢個本地商家點睇咧？有另外一單咧，就係、是、一個喺南澳嗰度咧，有一間奶業公司叫 Beston 啊，咁就係最近就同一間中國嘅 retail giant 呢個叫做零售業嘅巨人啦 ，Dashen Group 啦， 咁就即係 Dash 呢個叫 Dash and Group 呢就購入咗 Beston Food 14.9% 嘅股份，咁就係一個叫做因為 Beston Group 上市 IPO， 所以佢就入咗 14.9% 嘅股份喎。咁就其實點解要入股呢，就係、是、因為呢個 Beston Foods 就貪呢個 Dashang 呢就可以進入呢個叫做中國150個城市嗰度啦，包括超級市場同埋一啲叫做高端 high-end gourmet specialty stores， 即係可能好似香港啲咁嘅 Hailong Jason 啊嗰啲嘢咁撚樣啦。即係佢就覺得係即係呢度澳洲呢啲咁嘅奶業嗰啲人呢就覺得一個好好嘅機遇。咁喂貓即係嗱。呢啲咁嘅唐人，呢啲咁嘅中國人啊，唔係唐人啊，屌唐人，唐我係唐人，佢哋係中國人。呢啲咁嘅呢啲咁嘅見錢開眼嘅鬼佬同呢啲咁嘅中國人啊，點算啊？呢單嘢嚇？ 哇！呢啲真係根本就夾埋㗎啦。之前都報紙都有賣，根本佢背後嗰啲政黨全部都俾主要政黨都已經被收買㗎啦。 咪就係咯，即係。 是啊、但是啲澳洲好蠢㗎喎，佢哋仲覺得其實幾個政黨，因為澳洲有三大政黨嘛，即係有自由黨啊、工黨同埋呢個綠黨嘛。佢哋啲澳洲係覺得佢哋三個係唔同黨囉。 係啊，即、就、係、是、覺得佢哋三個係即係各為其主，但其實而家真係各為其主啊，為個共主咪就係真係共匪囉。同埋 全部個老闆都一樣。 就其實再篇文呢就提到啦，即係呢個叫 Beston 亦都係即係同另外一間叫 Supermodel Distributor 叫 Yihaodan 啊，咁就其實沃爾瑪嚟嘅，即係佢哋真係為咗呢個入中國市場嚟投共，真係無所不用其極喎。但其實嗱，即係香港最近爆呢單洪瑞珍嘅嘢咧，關於啲咁嘅奶類啲咁嘅，佢入中國佢唔驚呢班友仔亂鳩咁嚟做壞自己招牌嘅咩？ 係咪最近聽講咧？唔知道有冇睇報紙睇新聞啦、啊，話中國有假澳洲產喎，有冇聽過？ 嚇、啊，好似係啊，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啊，貓姐？ 我聽，因為有啲客佢哋好熟呢啲嘢嘅，咁咧佢哋又話，即係通常唔係，其實呢啲產唔會喺澳洲度賣嘅，因為而家咧澳洲嘅產品喺中國都好盛行、好出名噶嘛， 風行一時咁啦，落 嚟係啦。咁咧你任何嘢放啲嘢話澳洲啊、外國啊、日本咁咧，啲人就會搶。狗搶㗎嘛。 狗衝。 係啦，跟住呢就有啲不法嘅商人呢就利用呢啲心態呢就整啲假產囉。即係其實大陸產就係貼澳洲嗰啲 label 啊，話曬 made in Australia。其實唔知產，我聽講而家淘寶有好多產品都係咁，連啲保健品都有假㗎喎，有冇聽講唔知。 都有喎、啊、真係。喂屌喂，我哋唔好離題咁多先。我哋講返呢其實呢這個叫做互助中澳嘅呢個叫做乜鬼嘢？呢、這個叫做 free trade agreement 係咪好似啲澳豬咁講係咁正啊？ 咩啊？我啊，梗係覺得撲街啦！即係其實嗱，頭先我哋講咗我哋出口啲咩去中國啦，我哋喺入口去咩中國嗱？你聽下屌唔屌啦？第一位clothing 衣物，第二呢、這個叫做通訊設備，第三電腦，第四呢、這個叫家私床褥同埋 cushion， 第五。呢、這個嬰兒車、玩具、遊戲同埋呢個 sporting good 點睇啊？ 咁乜都冇澳洲嚇？ 係啊，即 係咁啊，都皮我真係。 唔係，即係其實有陣時屌你，即係其實我自己都貪平，我揾咗 target 咧賣俾你乜閪嘢咧。其實即係其實 target 都好少少啦，不過 Kmart 嗰啲咧，即係全鳩部都係大陸做嘅咯。有冇留意到？ 唔係，但係問題唔係話你哋貪唔貪平，係我而家揾唔到其他嘢唔係大陸做啊嘛。 冇啊，唔係即係屌，唔係有嘅，即係有陣時我想去，譬如 Howard Storage World 咧，有陣時我買啲咁嘅屋企啲咁嘅 storage 嗰啲咁嘅嘢咧，屌你老味係有美國做，不過好撚貴啫嘛，60几蚊個咁嘅爛鳩膠櫃，屌你老味。 唔係淨係貴嘅問題，而係佢哋好多啲嘢貴又唔實用咁咧，冇計嘅喎。 但係有人買喎，吹鳩脹。 我買過有啲有個 bag 呢，即係嗰啲唔使 keyboard 嗰啲 bag 呢，佢係 made in China 但係 design in Australia 喎。 係啊，係咁囉。即係屌，即係其實呢這個中澳嘅貿易協定呢，咁就即係佢就即係其實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人可以去呢個澳洲投資呢個養老機構啦、旅遊業啦，同埋呢個叫做紡織啊、農業啊，同埋啲機械工程嘅嘢咧，即係機電工程嘅嘢，就可以零關税咁入。 佢買呢啲嘢，即係譬如有時啲即係佢話佢入嗰啲衣服啊嗰啲咁嘅嘢啦，即係都唔係話好影響到民生喎。好似仲有一樣嘢仲撲街喎，係咪俾佢哋買嗰啲農地嗰啲咁嘅嘢啊？好似 呢個陣間我哋就會講啦。即係其實咧，即係其實即係之前 上禮拜呢咁就新聞呢就話即係呢個叫做中國有啲咁嘅嗰啲即係呢啲叫做派出嚟嗰啲人呢已經去昆士蘭度睇下牛，即係睇下嗰啲cattle station 係點樣啦。但係因為即係我陣間亦都會講到呢，即係其實我準備呢一集節目呢睇咗好多即係澳洲政府點樣閃述呢個叫做自由貿易協定啦。佢就呢就話中國呢係一個最大嘅 trading partner， 係啦，咁就即係佢就會講到啊，標明就除咗煤啦、牛肉啦、珍珠啦、海產啦、牛奶啦、洋酒啦、生果、化妝品呢啲咁嘅機遇呢就入到呢個叫做中國嘅市場入面。同埋問佢哋呢個叫做喺個自由貿易協定條約嗰度呢，就即係其實我係睇返啊啲省啊出返嚟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叫咩係咪叫文宣係咪好啫，即係嗰啲 official news release， 咁就係講呢個叫做呢個叫做即係自由貿易協定，就係講話即係85% 以上嘅叫做澳洲產品就會零關稅咁樣啦。咁就其實佢就想喺10年之內呢就將呢個 95% 呢即係出口去中國嘅嘢係零關稅咁樣啦。係啦。 嘩，但係你出口啲咩你都要睇下先得㗎，佢出口晒全部係俾佢出口啲係我哋生活必需品嚟㗎喎。 同埋係澳洲真係賴以為生嘅嘢喎，即係唔係做多咗送俾你嗰啲。 唔係做多咗送俾你，大佬我咁我哋邊有奶飲邊有嘢食呀，啲牛你知唔知頭先我今日睇電視話有 74% 澳洲嘅牛係出口外國呀。 係啊，即係最大係原本最大係印尼㗎嘛，你應該有睇，因為印尼班咩回教撚屌係唔食豬肉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啊但係而家就變撚到中國咁樣啦，因為即係。 你知點解印尼而家出口唔係最大嘅出口啊？ 點解呢？ 因為印尼人嚟咗買我哋啲農地喎，知唔知？ 唔知啊，你講下你收到咩？係 啦係啦，即係印而家其實好多啲以前好多嗰啲中東佬呢咪會買我哋啲 live exportation， 買羊啊買成嘅。 買即係活家畜咁樣運返過去㗎嘛，運過去養啊打種。係 啦，點解而家少咗咁多呢？其實啲人呢做 research， 有啲人走咗去真係啲農場度睇下以前出口嗰啲呢，咁知發覺有好多農場而家原來係買咗俾啲中東人啊，買咗俾啲印尼人。根本呢佢哋已經暗地裏已經出口曬，因為佢哋嗰啲係 foreign owned company 嚟㗎嘛，咁變咗唔會喺澳洲嗰個帳上面反映㗎嘛，即係個出口帳嗰度係啊。 我屌係啊，因為佢真係當零售咁買走咗啦嘛， 係啊， 佢當零售咁樣落零售嗰條數嗰度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樣變咗即係零售嗰度，咁變咗你就睇唔到嗰個真實嗰個數據囉。而家好多呢啲情況根本遲早中國都係咁，佢買起曬你啲農地，咁你出咩鬼嘢口啫。 屌，其實呢即係呢最撲街就係呢，即係呢個做中澳free trade agreement 呢，就係講啊呢個叫做鋁呀，同埋呢個叫做鋁有鋁，其實阿貓姐你知唔知煤呢有兩種呢，一種呢就係煉鋼。 喔，有啲叫 coking 同埋 thermal 啦。 係 thermal coal 係發電嘅， 喂燒煤發電嗰個嘛，係咯，咁就即係呢個叫做，屌即係其實係中國係得全世界得中國啊，只會話燒煤發電啫嘛，所以咪毒撚死班閪窿咁嘅中國人咯，係咯，仲有即係其實屌即係我唔撚知點解啦，即係呢個叫做我睇翻啲政府嗰啲文宣咧，佢就話 pharmaceutical product 同埋 car engine 咧都係列入呢個出口嘅重點項目之得喎。咁佢就話即係呢個叫做澳洲同埋呢個韓國同埋日本呢，就係呢個叫做嘅 free trade agreement 呢，就即係可以令到呢個經濟增長咁樣啦。 澳洲邊度做 engine 啊，而家連 Holden 都執埋喇喎。 Toyota 都執埋啦，同埋屌即係我今日我自己。 邊度做 engine 啊，我想問下。 屌你老尾我今日Facebook 我先貼咗篇文出嚟啊，即係泰國嘅 Honda 係跑贏大市咁啊，今年係 increase 咗 26% 嘅 export 啊。基本上個而家即係呢個叫做就喺呢啲咁嘅叫做新興市場度設廠，咁就運啲車過嚟。你知而家漢打大撚部分都係泰國做㗎，根本就唔係澳洲做㗎，走撚曬啦啲工撲街。 係喎，同埋而家呢知唔知開始話中國開始慢慢已經唔係全世界嘅世界工廠喎，好多大公司已經移走曬佢哋啲 production line 呢，唔會喺咗中國做喎。 因為有其他地方更加平㗎嘛，即係因為其實點解係有咁嘅事發生呢，就因為胡溫 胡錦濤揾家寶嗰陣就即係一上任就即係改善好多勞即係叫勞動法嗰啲咁嘅嘢啦，所以就搞到嗰、那個即係成本高咗好多囉，貓姐都應該聽講過啦。 我知，但係咁你個所以我意思個 FTA 有乜差用啫，咁你好多嘢第日都唔會喺中國生產㗎啦，咁即係其實將澳洲啲嘢買返過去，即係你買澳咗政府係。 係啊，兼埋我哋唔會入㗎嘛，即係一來就係質素太差啦，二來就係佢嗰啲嘢根本就唔會嚟囉，咁即係而家變咗有出冇入，咁我哋去邊度買呢？我哋俾人撲街，我哋真係撲街。 俾人買曬啲嘢食，咁我做咩啊？食手指啊？樓就算啦，樓咁你買曬咪租咯。但係喂大佬嘢食，咁我食礦啊唔通？ 咩啊？我識條鐵啊！喂，即係仲有咧嗱，我而家 鐵啊，真係咪講笑啊？買曬啲農地嚟開礦。 嗱，我而家繼續就即係睇緊呢個叫做嗱，即係佢哋舊年11月簽訂呢個意向書嗰陣咧。就另外一個就話呢個 粗啲咁講啊，話你知唔知咧？好多人嘈點解咧？因為你知唔知啲牛咧？你拎咗出去，譬如拎翻中國啦，牛其實你除咗食佢啲肉之外咧，你仲有好多 product 可以做噶嘛。以前 皮甲 都係啊，皮甲啦，跟住咧，你知唔知嗰啲牛骨咧，仲有好多用途，譬如整嗰啲瓷杯嗰啲咧，要溝啲牛骨落去啊。 同埋飼料啦，以前飼料係澳洲係首屈一指噶嘛，而家係 啊，肥料咯，肥料除咗骨之外，仲有啲 manure 噶嘛，而家連屎都冇得食啊，因為啲牛都俾人拎走曬啊嘛。 啊，而家變咗我哋食，而家變咗我哋食嘢。 我屎都冇得食啊！而家 屌佢老母！嗱，另外一个咧，我睇紧啲政府文宣咧，就话即系呢个旅游业咧，将会有一个 big winner， 咁就即系因为呢个叫做大量嘅强国嘅叫做乜捻嘢，叫旅游即系呢个咩扑街大妈啦，唔捻知点讲，一个 hotel transportation 啊，酒店运输、餐厅同埋呢个零售咧。 哇！咁咪扑街成街都系嗰啲北方小馆。 又嗱，因为咧，佢话即系佢呢度预测2022至23年咧，就有超过1.150万嘅中国游客就嚟到呢度啊。同嗱，另外一样咧最扑街嘅，其实我哋屌捻过好多。 系啊，好扑街啊！咁你全街都系嗰啲北京小馆噶咯。 系啊，我哋屌捻过呢个好多镬啦，就一年啊，俾5000个中国嘅城市农场啊 ，working holiday 啊，工作假期啊，个捻屌过嚟啊！佢哋覺得呢班撚屌過到嚟呢就會呢、這個increase demand for tourism services。 有 sense 啲人都知道啊，嚟咗就唔走㗎啦。 嚟咗咪匿埋囉，你又 deport 唔到佢。 黐孖筋嘅呢個政府真係。 屌佢老母，同埋即係會覺得啊，呢、這個叫做呢班咁嘅撚屌嚟澳洲就會可以呢個叫做興建啦，嚟裝修啦，同埋營開更加多嘅Australian owned 嘅 hotel 同 restaurant 呢喺呢個大陸啊，即係覺得即係佢我哋喺呢邊開放，同埋澳洲嘅投資者都可以入大陸度投資啦。 你黐鳩線， 大陸而家爆緊啊！你仲撚入去黐撚咗線？ 入去啲錢 cap 咗出唔到嚟 嘅。唔係入去咪俾人困鳩咁咯，困鳩 咪係咯，就係話有入冇出噶嘛，黑洞嚟噶嘛，中國。 啊，同埋即係佢哋即係令我難。 嗰啲地方政府而家困水啫嘛，全部。 屌你老尾啊！嗰班咁嘅撚屌，要扮中聯辦啊，扮稅局啊，嚟困鳩啲咁嘅戇鳩港豬啊！今日先有條咁嘅戇鳩金山阿伯啊，取條國貨啊，俾人困咗兩球 cash 都黐撚線嘅，抵撚死啊！ 戇鳩鳩啲。 貪字得個貧啊！ 以為貪後生啊呢啲。 咩啊？咩喺度話啊嘛，喺度話佢乜撚嘢啊嘛，即係話我而家話咧我。卧底嘛，要讀埋呢篇先。嗱，呢篇咧就係 Victoria 省嘅，就係即係覺得啊，呢個 beef 牛肉、奶類產品、酒、生果同埋海鮮啊，可以即係受惠到呢個中國嘅中產階級所興起啊，因為呢個叫做因為呢、這個即係嗱，而家咧即係中國就收澳洲嘅奶類製品咗 19% 嘅import tax 啦 ，import tariff 咁撚樣啦。咁就即係佢就淨講到明啊 ，infant formula、liquid milk 同埋 manufactured products 咧，就係絕對受惠呢啲咁嘅嘢。即係而家你班咁嘅唐人咧，同埋原來牛肉同埋羊肉咧，就有 25% 嘅關税嘅入口中國。咁啊，撲街啦！即係因為原來維省咧係呢個全澳洲最大嘅出產牛肉嘅嘢。咁呢班友真係見錢開眼啊，貓姐係咪啊？ 係啦，咁即係。要去澳洲人食屎啊！ 系啦， 屎都冇食啊！真系唔系屎都冇食， 系啊，已经屌咪真系好捻戇鳩啊！因为即系佢喺度话，即系呢个叫做佢免除呢个中国嘅关税咧，就可以。 咁我想问下啦，啲 politician 唔谂嘅咩？咁佢哋唔识食饭嘅咩？唔通佢哋可以食铁噶？ 咩啊？屌！ 嗰啲 politician 系咪食铁噶？可以？ 唔係，真係其實我真係。 咁你乜差食物都運曬翻大陸，咁你食咩啊？佢哋食鐵啊？真係夠錢都冇嘢食噶。 似狗线，即系呢班友咧就猛嘅，觉得咧呢啲咁嘅自由贸易协定咧就 咁弱智噶，大佬你有钱有差用咩？你都你啲嘢食都拎晒外国。 唔系，佢觉得可以 create new opportunity 啦，即系呢个叫做 opportunity 有咩 opportunity 啊？冇嘢都 嗱，佢就话 financial services、legal、engineering、architecture 同埋 other professional services。屌你根本就喂一来就喂捻唔到饱自己人，二来就系、是。你將全部嘢賣撚曬去中國，咁中國會唔會過嚟投資呢？我又唔覺得會，因為而家爆緊啊嘛。 咁 係 投資嚟㗎嘛，咁佢過嚟買你啲嘢咪投資囉。 係啊，但係你買完之後佢又派自己啲人嚟啦，呢個我哋陣間先講啦。嗱，呢個仲有一個就話會即係呢個喺對於維省嘅教育呢就有好撚大嘅幫助。 哇，講起教育就真係好正喎，最近嗰個真係 咩啊？ 試嗰個節目好正喎。 邊個節目啊？ 我啲學校收曬啲 international student 囉。 有啊，嗰、那個即係掛埋中國旗咁樣樣。 掛埋中國旗離 Q 曬譜啦，有冇搞錯啊？ 唉，即係呢個呢單嘢陣間至講啦。喂，係屌其實呢就即係講返呢個叫做呢、這個叫做我嗰日去遊行嘅詳情啦。咁就嗰日呢其實就係一個叫做澳洲新南威爾士州嘅電工嘅工會所搞嘅。咁其實去到呢即係個個真係穿曬工衣咁樣，穿曬啲反光衣咁樣出現㗎囉，好得意㗎囉。係啦。咁就即係其實就好似我上一集就同大家講過嗰個叫做呢、這個叫做即係嗰個叫反伊斯蘭遊行咁樣啦，即係其實有唔同嘅嘉賓上台演講啦，咁就其實有亞裔代表嘅，咁有一個亞裔代表，我覺得佢係新加坡馬來西亞人啦，佢就喺度話而家其實澳洲僱主對於唔同即係國籍嚟嘅人呢就包即係包容得好好嘅，同埋其實叫大家同工同酬咁樣啦，咁佢就話即係如果呢個一旦就開咗呢個 free trade agreement 呢，咁就會因為即係其實我陣間亦都會講有啲咩會後遺症呢，就佢就覺得呢啲咁嘅中國嘅投資者咁就係中國叫 import 一架呢啲叫做勞工嚟啦，咁就會撳低呢度嘅工資，同埋就會剝削呢度嘅本地工人嘅工作機會咁樣囉。係啦，貓姐有冇聽講過 這個梗係有啦，好大迴響添。呢、這個其實唔止呢度Sydney呢度㗎，全國都有示威喎，唔知知唔知。同埋佢哋呢因為太過反對得太犀利呢， Canberra 之前有個 Union 嘅工會日頭被人拉咗，冇聽過呢個新聞。 有啊，好複雜。即係其實呢，即係其實呢個叫做服務協議呢就講話啦，如果一個叫做project 超過150加幣嘅 million 啦，咁佢就即係中國就只需要投放 15% 嘅資金嚟開始，咁其實難地係冇人理㗎。有冇聽講過？ 哦，係呀係呀，冇人理㗎嘛。 咁其實呢即係呢度就講呢 其實我覺得佢根本好多人可能整個假地盤啦，跟住俾放啲四五七嚟移民咪得囉，最平啦咁樣。 係呀，咁就其實即係 整一扎人入嚟移民。 即係其實點解呢一扎叫做藍領咁鬼嬲，同埋工會人士咁鬼嬲，就是、因為電工呀木工同埋呢個叫做焊接工呢，就係、是、因為佢呢個 free trade agreement 嘅原因呢，所以就可以直接到喺中國嘅勞工嗰度就引入嚟啦，咁就即係唔使再考個牌嘅，即係佢就正即 係好似話連英語嘅評核都可以免埋添。 嗱，其實呢即係政府呢整咗一樣嘢呢即係叫做 myth versus reality 啦，咁就話就即佢就喺度講話中國嘅投資者就一定要即係同呢個政府申請啦，即係可以輸入勞工，即係 through 呢個457 visa 嚟輸入啫嘛。大佬咁你譬如你嗰個 project 喺啲好奇怪嘅地方啊，咁梗係冇本地人咁樣啦，同埋政府 by default 實批嘅。我哋下一節講呢個神話嗰單嘢。我哋下一節至講呢啲嘅今集。係咪咪繼續講埋先，再有時間即係都會佢都會照批㗎啦。同埋即係佢就另外呢度就話 澳洲政府就係要呢度即係中國嚟嗰啲勞工考咗牌只可以執業啦。大佬啊， 講啦，佢假 噶嘛，大佬。 因為佢而家引入啲呢個政府有啲中國文化嘛。好老實講呢，其實中國你都知啲文化㗎啦，根本佢未開始動工啊，已經收買曬地方政府㗎啦。 唔係，而家我哋下一節咪再講，慢慢再講。 係啊。 另外一樣嘢呢，就係、是、呢個叫做澳洲政府，就即係佢可以呢個告澳洲政府 if they make a loss 啦，呢個我哋陣間就會再講啦。Anyway 啦，即係其實呢、這個叫做反服貿呢，即係其實除咗本地嘅工會好反對之外呢，即係南嶺嗰啲呢，其實本地嘅農民呢同埋即係啲本地嘅居民呢，亦都係因為澳洲政府倉促唔做環境評估，同埋乜都可以話 tentatively 同埋 conditionally 俾呢一啲人入嚟呢，呢啲先係即係佢哋最討厭嗰部分囉。係啦，喂，其實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節繼續講，好冇？ 好， 得。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 好啊，各位觀眾又翻到嚟我哋港珠澳第十集嘅時間啦。喂，貓姐，頭先我哋講呢，即係放啲咁嘅撚屌入嚟做嘢呢，即係其實喂，你有冇留意到啊呢排報紙呢，其實啲即係除咗頭先我哋第一節講過有啲撚屌就日日喺度寫埋啲咁嘅臭水文啦，即係好似阿劉遵義、雷鼎明啲，即係澳洲劉遵義、澳洲雷鼎明咁嘅撚 屌。好正啦，澳洲雷鼎明，你知唔知有個好出名喺 Uni New South Wales 嗰個呢， 佢講咩， 係教咩中國貿易研究嘅嗰、那個。 冇啊，你講下。 成日寫埋嗰啲文呢喺度話咩，其實呢個係好嘅 ,FTA 係好嘅，即係呢個服務係好 嘅。成今日對嘅，但係呢我今日咧睇咗另外一篇文咧，佢嗱呢個咧就係、是、一個雪梨大學嘅 research associate 嘅，咁佢就係呢個 Australia Fair Trade and Investment Network 啦。佢就話咧呢個叫做 Free Trade Agreement 咧，好多咧都係魔鬼在細節裏喎。咁就有啲咩咧？咁就講你知神話呢單嘢就爆咗好大鑊啦。咁就係即係喺呢個我哋新南威爾士州嘅西北邊啦。咁就神中國嘅神話抗議 啦，中國嘅神話啦， 佢出春夢啦，屌佢老母真係，就即係想啊喺呢個叫做 Liverpool Plains 嗰度就開一個叫煤礦啊，咁就但係咧就受到呢個澳洲蘭花系啊，呢、這個 New South Wales Farmers Association 同埋 Commonwealth 我哋嘅農業大神啊，阿 Barnaby Joyce 就怒屌啊，咁點解怒屌咧？就因為咧佢開呢個煤礦咧，就會嚴重地影響呢個叫做紐新南威爾士州北部嘅地下水系統喺度啊。咁佢就話， 其實唔知地下水啊，因為佢個爆炸咧，聽講係 爆石， 係爆石，係唔係淨爆一次嘅，係會爆連續爆30年啊。 喂，咁梗係啦，大佬，佢啲嘢喺地層嘅深處啊嘛，佢唔撚爆，佢點撚會出啊？屌！ 係啊，同埋佢哋話，如果你咁樣爆之後咧，而家煤礦價跌㗎嘛，咁唔一定賺㗎嘛。 因為你有運輸費㗎嘛，你要出糧俾伙計㗎嘛。 係啊，同埋如果中國唔要啲煤就死，因為佢哋話嗰個礦呢主要嘅出口對象係中國㗎嘛。 因為佢即係頭先我哋講嘅係有兩種煤㗎嘛，就係 thermal coal 㗎嘛，因為呢個出產係出 thermal coal 㗎嘛。因為中國就係一個好撚落後嘅地方啦，即係全世界冇乜地方係燒煤發電嘅。而即係中國係做單一買家嘅話呢，咁佢冇撚人要啦，佢係仆街啦。咁就即係其實澳洲蘭花系啦，即係啤梨哥唔好意思啦，有臭你水。即係同埋呢個 Barnaby Joyce 呢就喺度話，即係呢個叫做澳洲政府係冇做好呢個環境評估，就已經係俾咗呢個叫綠燈神話喇喎，有冇聽過？ 係啊，係啊，所以好多人反對囉，因為佢唔知你即係澳洲，你有冇聽個節目就係澳洲大班嘅？ 有啊， 澳洲即係嗰個即係澳洲大班係抄佢 歐倫哥嘛， 係啊，個 Alan Jones 啫，嘩，大班真係好鬼似佢，咁佢日日都喺度鬧呢單嘢囉。 是啊、 之前我日日都追完呢單嘢，因為真係好精彩，佢鬧得佢係直情好似大班咁追住啲官呢，打電話問嗰啲澳洲嗰啲官員囉。 即係其實即係點解個個因為呢單嘢好嬲呢，就係、是、因為樓而家其實個波呢就去返新南威爾斯州政府嗰度。但係呢譬如呢 呢、這個叫做即係而家係因為呢個叫做社，即係呢個叫 community opposition 啦，就社區反對，就令到如果呢個deal係過唔到嘅話咧，神話咧就可以告鳩佢。貓姐知唔知？ 哦，係啊，係啊，而家因為 FTA 之後咧，中國嘅公司係有權告翻澳洲政府噶嘛？ 系啦，咁就 因為呢個服貿協議其中一個條款嚟噶嘛。 系啦，因為呢個最惠國待遇咧，就可以令到呢間公司啊，就可以告佢，就係、是、話。 喂，但係呢間公司未告人，自己已經賴嘢咯最近。 係啊，呢、這個陣間先講啦，等我讀埋呢篇新聞先啦。呢、這個我呢個我用咗，係啊，即係呢個叫做因為即係其實另外呢篇文章入邊提到咧，嗱，即係可以告夠佢啦，但係咧。即係告鳩佢咧，就唔係一般法院嘅喎，喺佢自己嘅仲裁叫 tribunal 入邊嘅喎，咁就話呢一個叫仲裁嘅團體咧，咁就全部咧都係一啲叫做 investment law 嘅 expert 啦，甚至係啲公，即係可能即係譬如香港，你知好撚中意成立啲乜垃圾委員會噶嘛，揾幾條咁嘅撚屌，啲監警會咁撚樣，點樣馬恩國啲乜閪窿人？嚟想，即係自己打自己咯，即係又唔係一個公開、公平、公正嘅審訊，唔係一個公正嘅裁決，即係好多時就自己人幫翻自己人，咁其實可以好大機會咧，因為呢個官官相衞同埋雙雙相衞嘅原則之下咧，分分鐘係賠撚曬納税人啲錢噶啦， 咪即係監警會嗰啲咁咯， 要死全家佢真係，屌佢老母，同埋咧。 系，但系好整人，佢整呢啲咁，到时啲人嘈，又系用翻我哋纳税人嘅钱，根本就系唔，梗系嗰啲白痴。 嗱，即系点解点解呢一个叫 tribunal 咁有争议性咧？因为呢啲系冇先例噶嘛，之前澳洲系未有过呢啲咁嘅叫做foreign investor 告政府，同埋系上诉机制又好唔明显噶嘛。即係好唔明確啊！即係冇 啲 lawyer 我嚟揾食㗎，整啲咁嘅嘢。 咪就係囉。嗱呢篇文呢引入嗰啲更加抵死嘅嘢。Philip Morris 就係因為呢就即係喺呢個叫喺一個叫做香港同埋澳洲入面之前呢就有公司即係同告過澳洲政府啊。咁就喺即係喺呢個包裝要付呢個叫做警告字句嗰度呢佢就即係搞到澳洲政府要賠咗好多錢俾佢。同埋呢另外一樣嘢就喺魁北克加拿大嘅魁北克省嗰度咧，魁北克省政府俾人告，因為佢突然之間轉例，咁就呢個叫做探索天然氣嗰度咧，就要賠錢俾佢啦，係啦。嗱喂，同埋咧，阿貓姐咧，即係佢呢度就話神話就可以同呢個叫做移民局打龍通，點睇啊呢單嘢？ 哦，呢、這個點樣打龍通？呢、這個我真係冇聽過呢單。 打嗱咪即係佢話可以打龍通啦，嗱，因為而家。煤礦嘅平均嘅人工係一年54,000到啦。咁就如果佢同埋呢個叫做因為佢呢度就話如果佢個 project 係話請唔到嘅人嘅話，因為佢係話如果請唔到人就唔係話佢一定要喺本地請呢、這個請呢、這個請嗰度咁樣，佢就咁話請唔到就已經可以入台路了。 佢入咋嘛。 咪就係囉。 佢咁啲人想移民咪搵呢條水囉可以。 咪就係囉，即係佢可以做報一條假數，咁台底收另外一條數咁樣。 唔係嗰啲海外收㗎嘛，啲佣金點會喺澳洲收嘅白痴嘅真 係。冇腦嘅，同埋即係其實呢一篇文呢帶咗最大嘅隱憂就係呢省政府呢就可以俾呢啲咁嘅公司隨便咁告啊，咁就亦都可以即係保令到呢個本地工人嘅權益受損咁樣。 但我真係好唔明喎，點解本地人冇乜人出聲㗎喎。 住唔理囉。 佢哋覺得淨係聽到啲 main media 話嘩好喎呢樣嘢，佢哋就覺得好㗎喎。 喂貓，即係我哋講下神話呢單嘢啦，即係神話呢單嘢你收到啲咩風？ 神話其實啲神 話。歐倫哥講嗰啲咩？ 你講神話單嘢？ 係啊，歐倫哥咩講？ 咪神話佢一早都話唔應該批俾呢間公司啦，佢最近有個廣播就係話根本呢間公司啲 director 已經 integrity 有問題受調查囉，跟住覺得政府唔應該批個牌俾佢哋囉。 係啊，因為其實呢神話呢單嘢呢就係講話個煤礦呢就講緊呢係有35平方公里咁撚大㗎 ,which is 係 next to 啊呢個新南威爾斯州好罕有嘅 black soil 嗰啲好肥沃嘅泥土啊！所以其實 你有冇聽過神話之前呢其實仲有一間叫漢龍，你聽過未？ 你講下西澳㗎嘛，你講下。 係啊，漢龍嗰陣時係想係買個礦㗎嘛。 系啊。 咁咁啱又系好似神话咁咯，即系嗰啲 director 俾人拉 Q 咗咧，个 director 话俾人贪污嘛，俾人拉 Q 咗嘛，咁好似最尾嗰单嘢都搁置咗啊，系啊。 因为其实咧，而家咧，即系其实都系今日嘅报纸卖啊。神话咧就早前就喺大陆咧，就俾呢个司法部门咧就查咗三个礼拜啊。咁啊查啲咩？系旧年咧，咁啊查啲咩咧？咁就有超过三个嘅 director level 嘅人咧，就系俾人告贪污嘅。系啦， 大陆有边个唔贪啊？ 即系佢嗱呢单新闻咧就列埋呢个名喺度啦，咁就即系收手唔 做得呢啲公司就系要贪啦，唔系鬼做呢啲公司咩？ 大陆条捻样同你讲唔贪啊，你都唔信啊，唔贪死咗啦，真系就话啲咁嘅捻样系收受贿款啦，咁啊收下呢个叫做有人帮佢起祠堂，好捻变态，我想拆佢祠堂啊！而家真系。咁啊呢單嘢呢就話呢班友就分別呢就判監5至13年啦，係囉。咁就呢我唔知貓姐呢你知唔知呢，即係就算係海外投資者嚟到澳洲呢都要過一個叫做即係呢邊都有 ICAC 呢，要過一個叫 Fit and Proper Person Test， 有冇聽過？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漢龍嗰單嘢未咁死囉。 係啦，咁就即係其實呢ICAC 呢，即係呢度嘅 ICAC 同香港嘅其實名都一樣啦。就要要 find out 一個人呢係咪會有一個潛質呢係會收賄款呢，同埋係可以即係令到佢嘅品格審查到嚟覺得佢係冇可能執行佢嘅職務而唔收受賄款，而即係影響呢個叫做影響呢個公司嘅運作。就係咪之前漢龍都有單咁嘅嘢佢講？ 漢龍係咁囉，就係嗰個董事俾人哋懷疑佢貪污，跟住拉 Q 咗，跟住就係過唔到呢個 ICAC， 又係買唔到啦。 嗯，係啦，因為即係其實呢、這個即係佢呢度就係講話呢個決策人因為喺澳洲入面執行咁撚大嘅投資呢，所以就一定要有良好嘅品格咁樣囉。喂，其實除咗呢佢要 apply 呢個叫抗咁樣嘅嘢，你知佢要 apply 呢、這個water license 個，你知唔知啊？ 係啊，但係其實老實講啊，你呢啲嘢根本背後佢已經收買曬地方政府，你都知大陸嘅做事手法係先俾錢賄賂㗎啦，係咪先？ 咁咪就係囉，即係 根本都收買曬㗎啦，你咩牌都冇差用。 唔係，即係其實呢佢啲咁肥沃嘅土地側邊開礦呢，基本上影響曬附近嘅農。 喂，之前啊你冇聽啊New South Wilson Negro 嗰度呢，嗰度係金礦嚟㗎嘛。咁你記唔記得早一兩年啲金咪癲 Q 咗嘅啲價錢？ 1212嗰陣啊。 係啊，跟住咁你喺嗰個礦開礦，日日係咁爆爆石嘅，爆屎咁爆啦。 跟住 呢點知而家金價咪撲街嘅。嗰個礦執 Q 咗粒之後呢，而家塊地還原唔返喎。 梗係還原唔返啦，你咁樣爆佢大佬，你挖到咁樣你真係。你真係真係嗱，真係揾 一個好啦，佢又還原翻個礦，又開咗一半未開曬，咁都唔知點搞而家。 唔係揾一個好撚核突嘅比喻咧，即係強姦條處女啊，佢都唔係處女啦，係嘛？ 唔係，但係你處女都可以揾條馬佬啊，大佬啊，而家塊地啊，即係阿馬騮佬都唔要嘛。 咩啊？撚即係佢呢個礦咧，仲要係一個禮拜啊爆五次，同埋係日 24/7 啊咁撚樣嘅。 系咯，你爆完最弊嘅扑街就系佢爆到一半冇人买，咁你就死啦，真系。 佢仲要系即系呢个请一千人，佢请一千条大陆呢咧，我谂佢附近咧嗰啲咁嘅城市咧都玩够完噶啦，系。 够完啦，全部变晒嗰啲自由城市咯。 喂，即系其实咧嗱，呢个啊，即系其实即系头先咧讲下呢个叫做fit and 呢个叫做 person test 系点样啦，你要系唔会 accept bribe 啦，即系收贿啦。行賄啦，同埋 behave in a way that's unconscionable, dishonest, corrupt criminal, so we can trust the people who are operating mines in our country。 咁你話即係大佬你咁鬼重要嘅資源俾啲咁撚冇道德嘅公司，大佬即係有乜理由成個管理層俾人拉鳩曬，你仲要批鳩佢啫？擺撚明啊，佢喺中國呢俾中國政府做嘅，就知呢間嘢有問題啦。點撚可以俾即係呢個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最撚肥沃嘅土地佢哋㗎，係咪黐撚線㗎？ 咁根本就係背後收水囉。 屌啊屌啊， 之前新聞都有賣啦，收水㗎嘛啲友仔。 屌佢老尾啊！仲有喂，仲有啊！即系呢个叫做记者啊，走去问神话去查询呢单嘢啊，佢就唔捻肯答喎。咁你点睇啊？ 正常噶，唔通你话咩啊？咁你叫佢答咩啊？ 仆街啊！就 第一嗱，第一嗰啲有英文又屎系咪先？ 屌你老尾！你公关 show 都好啊！你而家嚟澳洲投资啊，唔系叫你喺中国打飞机啊！屌你！ 佢使乜同你搞公关啫？佢同各州政府搞公关咪得咯？ 喂，死捻咗佢算啦，咪捻掉啫！系即系anyway 啦，即系呢个叫做呢班人，即系呢班农夫啦，就已经系 plan 紧佢嘅 next 嘅stages of action。 咁你觉得佢哋嘅胜数算高唔高咧？ 如果我谂佢哋烧下车胎啊！入下呢個省政府度打打殺殺啊都有即係其實而家嗱即係呢個叫做我哋講咗咁耐福茂啦即係講好似好撚悲觀啊我去遊行但係就即係其實真係冇乜成果嘅真係和平散去成班友嗌下口號影下合照咁就散去啦之後有咩 next steps 呢你問我真係答唔撚到你囉。但係呢嗱而家其實有得守尾門嘅呢樣嘢因為呢即係其實澳珠呢就唔係好意識到呢個叫做呢個 free trade agreement 呢係喺呢啲咁嘅所謂條款呢就係秘密台底咁執行係傾完之後至彈出嚟去台灣咁樣啦。咁就即係其實佢係講緊係嚟緊諗住年底到呢就會喺 Senate 度表決咁樣啦。咁就呢個 Senator 同埋 MP 呢就其實真係應該好謹慎咁樣考慮呢啲嘢對於澳洲民生係會產生啲咩影響囉而唔係金錢掛稅你覺得係開咗好多機遇咁樣。 而家呢我去嗰啲 petition 呢有人呢整緊個 petition 呢就係話要告澳洲政府因為佢而家係喺 喺邊度 吓 喺邊度 ?change.org 嗰度囉。 哇 佢哋要告個政府呢因為佢話呢啲行為係違憲㗎喎因為個政府背後同中國已經簽咗啦嘛而家其實。 係呀即係你 但係佢冇諮詢㗎嘛佢係冇諮詢㗎嘛自己。 佢突然間爆出嚟咁樣舊年十一月咁突然間爆出嚟咁樣。 係呀佢冇諮詢㗎嘛咁而家啲人想告違憲㗎嘛。 嗱其實而家呢就即係 next step 就係、是、因為佢已經係 table 咗去澳洲國會咁樣㗎嘛咁就講緊係10月19號2015年呢嗰、那個禮拜呢就會喺國會就有 hearing 呢同埋 public submission 㗎喇。係喇。即係其實我見到係有一架即係叫團體 呢 就已經審 議。佢哋唔會講呢啲嘢㗎。 咪呀因為佢哋閪㗎嘛。 係呀收水呀全部。 咪就係囉。咁就即係而家叫做即係譬如好不幸地呢一樣嘢真係喺國會度通過到啦。咁就佢就會喺嗰個國會通過之後30日呢就正式執行呢個叫做服務嘅嘢啦咁就 end of 2015呢就真係開始撲街啦係啦 咁我希望知爆先喎咁樣 咪呀咁不如我哋 side bet 睇下呢個叫知爆先定係呢樣嘢玩完先呢我覺得而家咁嘅勢似知爆先呢Anyway, 如果唔知爆咁澳洲都爆喎真 係。Anyway, 服茂講到呢度我去嗰個叫公會遊行其實真係和平散去冇咩力得講有咩 PM 問我啦。喂貓即係我嚟緊講呢單料呢就係、是、你有冇睇報紙呢呢個雪梨大學呢就喺呢、這個Master of Commerce 同埋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有兩科就狂 fail 啲強國人喎啲強國人好夠嬲喎有冇聽過呢單料 啊唉唔 fail 佢啊佢都讀唔掂啦係咪 即係試完呢單料呢就係呢個有 37% 嘅人呢就係一科叫 critical thinking of business 啊嘅肥鳩咗啦另外一個就係 succeeding in business 啊有 12% 肥鳩咗。屌你老尾梗係啦你又唔撚識 critical thinking。你都唔會成功㗎啦喺個 business 嗰度咁你梗撚係 fail 啦屌你老母真係。 喂強國邊有 critical thinking 呀佢哋唔係教咩馬列嗰啲嘅咩 係呀咁就即係其實呢即係佢哋又喺度 campaign 大學咁樣喺度話歧視佢哋呀又喺度話即係佢冇咁嘅 skill 呀去讀埋啲咁嘅大佬你而家嚟讀書呀唔係嚟買唔係去而家買 meatball 啊大佬即係其實大學嗰陣呢已經係有 voluntary, 即係其實呢度大學嗰陣係已經係喺開學嗰陣已經係俾曬啲咩 writing clinic 嗰啲咁嘅嘢班撚樣又唔去上 咁你翻咗底線。你有冇睇過新聞啊？跟住咧，而家咧 ，Sydney 點解會咁多人肥咧？佢話 Sydney U 而家改咗例啊。 改咩例？ 因為佢知道太多人揾嗰啲咩 mastermind 嗰啲幫你做功課咧。 係啊。 以前佢哋唔使一定要考final exam 咁樣有啲科。佢話而家大部分嘅科目咧，包括你講嗰個 critical thinking， 以前都唔使考噶嘛。 係啊，而家因為個個俾錢買功課。係 啦，俾錢買功課咧，跟住 買 master 係啦。 系啦，所以佢哋就要话要考试，咁就考试一睇到咧，一唔合格就算你做功课攞 distinction 咧都肥嘅。 喂，其实狂肥佢咪好咯，冇得毕业咁振兴喺呢度啲经济 吓。系啊， 仲好啊， 好啦、啊。嗱，佢哋又开心嘅，冇所谓嘅啲富二代大把钱。 但系好高兴就系咧，啲咁嘅扑街强国学生咧就话个 course 太 subjective 啦。咁就又喺度話就仲有啊，喺度話呢個叫做覺得佢自己就即係會 will not give up in fighting。 屌你老尾，你讀唔撚到掂啊就收皮啦，真係即係大學我呢鋪我撐大學啊，屌快啲肥鳩佢嘅。 咁聽下澳洲經濟都好啊。 再另外一單料呢，講埋呢單呢，就講墨爾本有間咁嘅嘢，就開間咁嘅假嘅叫做學校啦，嚟困啲人移民喎。 以前不嬲都有㗎啦。 係啦，咁就話佢根本就係、是、佢就亂寫啲人名喺度做教師啦，由呢個叫做由呢個超額收生嚟 cap 税啦，咁咪抵撚死啦啲馬叉。 不嬲都有㗎啦。 唉。 一日差不嬲有嗰啲嘢，唔係新 聞啊呢個。喂，貓之前聽講，喂力嗱，我上個禮拜咧，咁禮拜六就喺同一條街度睇咗六間屋，咁六間屋咧全撚部咧都喺強國土豪喺入邊住喎，即係你知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噶啦，自己間屋啊唔撚好放啊，但係呢班友全部賣撚得好急噶。同埋我之前啊揾樓嗰陣啊，啲咁嘅地產經紀啊，眼尾都唔睄我一下，我出 offer 低啊，佢屌鳩我。但係呢排我即係今尤其是今個禮拜好撚多電話打嚟，喂阿二世祖，你嚟咗睇我間屋，你覺得點啊？落唔落 offer 啊？我 send 啲大廈公契啊嗰啲嘢俾你好冇啊？其實個業主急賣㗎，不如你試下呢個價啦，唔得啊？ 唔係喎，你要睇，但好老實講，即係我即係睇得多呢啲啦。可能係要睇翻你個物業，佢個物業咧，好可能係佢哋買，譬如我哋以前買嗰啲係林花嘛，好、 啊、 多估唔到價噶嘛，你明唔明啊？ 係啊。 但係我睇到嘅市場又唔同喎，我喺我即係經過啦，星期 weekend 啦，之前有間屋 open 啦，喺、啊、一個地個區都幾近城嘅，大概搭火車十分鐘到啦。個地得300幾，間屋係唔可以拆嘅，都賣咗 1.5 喎。 但我而家讲緊係我哋咁 apartment 放到两秒喎。 咁咪可能佢估唔到价囉，咪緊咁咪扯住你囉。 咪 呀。而家有啲人有啲人好狼呀，以为个市好好㗎嘛。跟住买扯到好高㗎嘛，咁佢买得太高冇人抠，咁佢咪扯住你囉。 咪呀，但係唔成咁咪咁。但佢真係放得好急囉。佢一個禮拜打嚟好多次咁囉，即係同埋我呢個區係咩嘛，我呢個區係嗰啲咁嘅土豪區㗎嘛，即係你話 區啦，你嗰啲我講㗎嘛， 唔係平屋放得急咁我明㗎，真係莫錯，但係有錢佬你睇到係大陸嗰啲㗎喎，佢咁都放得咁急住自己入面住喎，你話唔係知飽我唔信。 唔一定知爆喎，因為我見過有啲係炒樓喎，早幾年喺度買樓花炒，一買一賣咁樣賺咗就走囉。或者打個都走㗎喎，係呀。 咁佢住邊呢？但係有啲係佢明明係高買㗎喎，我睇到我住嗰間 penthouse 係即係唔係我住嘅屌，即係我屋企隔離座嗰個 penthouse 佢真係高炒入嚟㗎喎。咁你即係我唔知發生咩事，總之好恐怖囉，即係而家自爆一條街咁啊！ 不過老實講，呢排我覺得咧好奇怪，呢排我真係好鬼忙。 點解咧？ 我翻工真係好鬼忙，我覺得係咪真係有問題咧？ 你嗰邊睇到啲咩？即係我啊睇到好多貴樓，就真係連 under market 都咁揾我兜售啦。 好多人成日問咯，成日問而家中國匯簽過嚟有冇問題㗎？幾時會唔俾匯啊咁咯？ 唔係你咁咩啊？其實呢我其實呢即係呢反而呢班友啦即係有啲就 甚至是低於市價兩成，他問我可不可以快點 close， 但我都不想 close， 太貴都是。 他那些是不是 illegal purchase， 會不會是那些 可能是，我沒有查到這麼足。 可能是那些 illegal purchase， 他怕被人拉，或者稅局現在開始寄信叫他要賣那些，有可能是那些，所以他賣得那麼急。因為我試過有見過有些呢，就是有張信寫著你要30日之內賣間屋。 咁可能是那些。但因為呢我自己找緊屋來現在apartment 那些呢就放得很急，但屋那些呢有些是重急。 屋就睇喺邊度囉，係呀。 anyway 囉。喂屌唉唔好講說嚟睇樓嘅，講下做你老母香港人。又到我哋 favorite 嘅環節啦。喂紅碎真三文治有冇食過？ 我都唔食呢啲嘢㗎啦嘛。 咁但係戇鳩㗎喎，啲友仔呢係呢個食咗之後啦，即係呢個叫做48小時之後至吐瀉。屌你老尾呀，第一樣已經戇鳩㗎啦，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死人三文治，你喺台灣整好咗啦，你快則啊嚟到香港都5-6個鐘啦，5-6個鐘之後都出水啦，係咪呀？你仲要係即係喺啲咁嘅商場 你知唔知台灣嗰啲嘢食呢，佢落咗好多化學嘢㗎。 好鳩難食㗎，我覺得台灣啲嘢食。 唔係，台灣其實乜差都落化學嘢，你唔好以為大陸毒食品危害健康，台灣其實好多嘢都有化學質㗎。 例如啲餅乾啦、麵啦、 餅乾啦、 飲 品啦、奶茶呢、 飲品 啦，化學有好多嗰啲塑料㗎嘛，好多嗰啲化學嘢㗎嘛。 唔係，就算之前呢個強冠啊，嗰啲咁嘅坑渠豬油啊，全部都是台灣奶嘢嘅， 係 就係，但係真係即係屌你，即係三文治啦，即係咁梗係食新鮮嘅好啊！不點解啲有隻 擺嗰啲係咯，食嗰啲 frozen 嘅三文治咁白痴嘅？ 即係新鮮整好出嚟嗱，即係你嗱，譬如你71啊，你本地整嗰啲嘢，你雪咗一排都唔好食啦，跟住之後仲要啲班友仔明知係已經係唔新鮮，你仲要買嚟食，跟住之後 奇怪嘅點解？ 唔係即刻肚屙已經好少了。 肚屙咪好囉，唔食死佢真係。 唔係但你有冇聽過人食咗唔乾淨嘅嘢食呢？係48鐘頭之後至肚屙。咁就擺明唔撚關嗰啲三文治事啦，咁你又唔好做案例啦，唔好咁戇鳩啦，真係。 不嬲都搞啦啲人。 真係好戇鳩，即係你話 食搞啦呢啲。 唔係即係同埋嗱，即係啲友仔仲要喺商場格仔鋪啊，同埋喺嗰啲叫做乜鬼嘢，嗰啲咩樂富廣場咁嘅攤檔展銷咁埋，邊人唔喺餐廳入面買埋啲咁嘅嘢，仲要係 perishable 嚟喎，大佬雪住佢咪黐撚線啦，你話？ 係我 Q 死佢咪好囉，係咪成機想唞下就 sticky 下啲人？ 咩啊？啲友仔黐撚線啊！ 啲人都唔用腦嘅真係，唉。算吧啦，你要食而家就算唔食嘢飲完水都死啦。 咪呀，元水而家豪宅都有。 係囉，就話囉，唔食嘢都飲水飲死啦。 我哋仲有一單嘢，呢個叫李國章同埋啊。 喂咁唔怪得知而家啲人呢冇乾有冇錢都係索索地低低地，可能飲得多元水仲 啦。咩呀，盧寵茂同李國章插水都係白痴啦。屌你老 尾。盧寵茂都飲完呢啲。 屌你老尾，好人好者做醫生。咁邊人咁撚柒嘅啫，即係幫共產黨抬轎抬到咁撚樣。 唉好樣衰真係。 真係冇人。 唉唔好講香港啊，呢度啲鬼佬都係咁啦，抬曬轎。 唔係一條抬曬轎咪服貿呢單嘢已經抬曬轎啦。即係未睇過有一篇文啊，係反對呢個叫做服貿會影響民生咁樣啦。即係你班友唔係成日話 Made in Australia campaign 嘅咩？而家全撚部嘢都俾人買走曬啦。啲咁即係睇住大陸嗰咁中產階級升呢，你就覺得就算大陸撲街，佢都可以賣到錢，都可以開拓到大陸嘅市場俾澳洲去賣嘢。你從紅碎珍三文治啊呢單嘢啊，你都會知道啊，即係就算佢係啱新鮮整出嚟好 fine，OK，、okay, 但係你譬如你拎到去大陸啊，你可以喺澳洲嗰度make sure 樣樣嘢都雪得好靚靚，但係你拎到入大陸入面，佢擺個機場喺個飛機度拎出嚟啊，曬一支之後再拎出嚟啊，咁你都撲街啦係咪啊？咁你知大陸 食物 大陸啲人黐線㗎嘛，可以亂鳩咁告㗎嘛，告澳洲啲公司㗎嘛。你話係咪會好撚多啲咁無妄之災發生㗎嚟緊？ 係喎，會亂咁告喎，大陸即係澳洲佬唔諗下呢樣嘢點解？ 唔 係都亂鳩咁告喎，佢哋即刻整個假嘅品牌，跟住即係假嘅澳洲先，佢註冊咗，跟住你走去就唔該啦。 某好似 Jordan 咁樣咯，即係你知Michael Jordan輸鳩咗大陸啊嘛，俾喬丹贏撚咗啊嘛，乜撚嘢新聞嚟㗎？即係嗱，即係我嗱老老實實嗱，你簽 free trade agreement， 其實如果你唔撚係賣國嘅話咧，其實我都好支持嘅，即係我都想本澳洲本地啲企業開多啲市場啊，咁樣噶嘛， 啲人多啲嘢做啊，咁樣嘛。 係啊，屌你！但係即係你一來啊 partner 咪你咪閪窿國家，二來就係你成單嘢而家講嘅係賣撚走曬啲嘢，同埋可以俾人入嚟啊嘛，你賣出去啊，或者而家俾人入嚟。仲要俾啲咁扑街嘅人入嚟，咁你自己玩撚掂佢啊！真係， 唔係即係佢俾正常人入嚟都話，佢唔係喎。以前嗰啲簽證係即係嗰四五七嗰啲都係俾啲真係有技術嘅問題， 或者教書啊、工程師嗰啲入嚟咯，你咪入嚟做咯。 人哋真 係 有技術噶嘛？咁而家即係咩意思啊？連英文都唔使考嘅話，係咪癲啊？ 唔係，同埋 之前都有個資歷認證噶嘛，話直情而家嗰個新嘅 唔使啊， 嗰個四五七係啦，連資歷認證都唔使嘛。 即係佢有冇立？即係其實你從呢單咁嘅港豬食紅水真嘢，你又諗到啲咁嘅肉咧，佢係曬一招咁啊，俾啲變壞嘅肉咁啊，告鳩你班友啦，好鬼老屈你班友風牛症啦，咁撲街啦，成個澳洲嘅農產業俾你拖緊垮曬，啲生果啊老屈你有果型，咁啊買啲酒翻嚟揾啲咁嘅舊樽啊入翻啲咁嘅入翻啲咁嘅屎水啊賣毒酒入嘅肉甲醇，咁撲街啦即嘢錢啊，你外匯啊，你哋賺苦啊，我哋受咁啊，仲要食撚曬啲嘢喎！即係而家講緊佢喉住嗰啲咁嘅中產階級啊，食牛啊，又成咁樣，咁肯定扯鳩貴曬，因為唔得嗱，即係呢單嘢咧就唔單止係中國啊，就講緊啊即係其實我睇呢排美國咧有啲文章咧就話所謂呢個中產嘅 consumption habit 咧，就令到生果啊、啲牛肉啊。啲一啲比較好啲嘅食材嘅價錢咧，就飛漲，即係就飛升咁樣。 講笑，呢排咧我買牛咧都貴咗。 唉， 貴咗好多啊！ 我知啊，但係屌，但係即係嗱，你服貿你而家你最近啊澳洲啊貓姐你有睇新聞啦？三十年嚟 graduate 嘅叫做嘅就業情況係三十年嚟最差。同埋24年嚟呢個失業率係最高㗎嘛。 政府個 point 就係話你個服務會幫呢啲人就業呀。 但係你佢唔好唔記得而家好多時失業嗰啲嘢就係根本上市場上就冇晒你咁嘅工。澳洲製造業已經玩撚完咗啦，你車廠就冇晒好多重工業呀、玻璃呀、陶瓷嗰啲已經走撚晒啦。你每年泵咁多 graduate 出嚟，根本就冇唔夠工俾佢哋做。你就算啊，俾大陸 堆四五七出嚟、哦， 你就算俾大陸人入嚟啊，即係嗱，即係唔好講嗰五千個額外多五千個四五七啊。屌你，佢嚟開，你買礦，買農場，開寫字樓，佢仲可以帶自己班底入嚟。咁你本地人點撚樣啊？佢係整咗扎人入嚟啊，但係全部係。收好撚低人工兼係兩set數簿你都收唔足税㗎。 仲要講英文。 咪就係囉。 講英文。 哈哈白白咁樣即係我巴士你剛咁樣。咁點算呢 咪仲要唔講英文我先行真㗎嘛。 屌佢老尾澳洲講英文㗎真係。即係你又屌鳩佢又話 racist 過肯定有啲咁嘅左膠幫啲咁嘅撚屌出頭囉。咁你話點算呢即係唔係 訓你屌鳩佢跟住佢就話你 屌你老尾之後仲有咁嘅閪窿自由黨喺度話我哋 xenophobic 咁樣又話我哋排外又諗邊撚度係排外我哋保障自己保障其他人你個社會唔係俾你班咁嘅撚屌俾即係撚屌即係狗衝賺錢咁樣嘅有啲人真係要即係譬如你有啲人做唔係做大陸嘢啲真係有人想即係俾錢養家做工人咁樣嘅你而家咁撚樣都唔撚俾呢啲咁嘅友仔去 sustain 嘅生活。 即係叫個 Centrelink 啫其實你政府想。 唔係但係佢 Centrelink 佢又冇錢咁樣咁咗之後加税。咁加税又點呢班友咪走囉。或者啲咁嘅甚至啊你嗱講起加税啊分鐘因為 FTA 嘅原因啊啲咁強國公司告鳩啲咁嘅政府話佢加鳩佢 corporate tax 搞到佢蒙受損失啊！你知班撚屌乜都做得出㗎啦。所以咪就係話 唔係唔想簽呢個貿易條約，唔係唔想俾人嚟投資。你揀都揀啲好啲啊，大佬。 同埋你簽埋啲不平等條約而家。 咩啊？仆街啲咩二十一條啊，喪權辱國啊，割讓澳洲俾大陸啊，即係呢班咁咩？係咯，就係咁啊！但係即係主流媒體就擺撚明收水啦，就唔撚報導，同埋就係、是、即係澳洲人啊，太懶太 hea 咁啊，唔夠你咪啲咁嘅嘢咁啊苦啊佢哋受，即係我哋啊繼續 fight on 啦，係啦。唉，喂 ，anyway 啦，屌撚到口乾啊！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下集再見，拜拜。 OK， 好，拜拜。